你得有运，你得有运。 我有运， 哎， 八回了我怎么着？上人所难啊，上人所难，上人所难。 是的是的什么味儿都不知道啊！ 你来这样子，我考考你，我考考你， 不用你考。丁山二老该来了。 好调，没变啊？ 干嘛还调调？就这调。 行， 就这样了， 就这样了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挡着我，诚心，观众看着我漂亮，他生气， 什么 嫉妒？ 不对，门帘倒反。 哦， 这儿啊，好比门帘，您在门帘里边了。 哦，这门帘啊， 哎， 哦，您这还得煮脸，你管着咋的？ 顶个山， 别逗啊， 顶个山， 别逗我的事儿。 顶个山， 你还唱上，你还唱上。 唱 半道干嘛？ 你老扶我肩膀干什么？ 讲理不讲理？ 我怎么不讲理啊？ 你这什么来着？ 门帘儿。 门帘儿啊！ 啊， 我扶着门框。 哎，肉门框啊？ 没门框、 啊？没门框。 顶个山，哎呦！ 错了，这第三句， 二句， 第三句， 二句， 三句呢？ 蒋生儿坐之在窑门以外， 这四一句， 三一句， 四一句， 三一句， 四一句呢？ 他一句不会、啊。杨果儿他到来好把饭餐， 餐什么呀？就是吃，吃吃不就完了？这几个人得 说吃不够折。 哦，就得说餐 餐， 哦，吃餐一样。 哎， 顶个 叫碗， 顶 个火， 顶个山。 我的儿， 我的儿，那饭和碗， 对不对？对不对？ 对对对呀， 他去